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怀慈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冥想叫做希望。我们内心充满了希望，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不管在顺境或者是逆境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永远要带着一个希望的火花，希望的火光。今天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希望，是让大家一起想象在星空底下，让我们一起仰望着星空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邀请大家记得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，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下来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够躺下来，那就更好了。如果你正在开车，我建议你先把车停下来，或暂时的把这个音档存起来，等你方便听的时候再回头过来听这个冥想。记得有一次怀慈去爬山，在台湾3000多公尺的高山上，躺在地上仰望星空，天上的星星突然之间好静好静，像纯黑的天鹅绒，上面铺满了大大小小的钻石。那个刹那，全身的细胞都和天上的星星起了共鸣，满天的闪耀的明亮的星星，它们其实一直一直都在照耀着，闪烁着。虽然我们不一定看到它们，但是它们却一直都在。就像我们心中有时想念某一个人，虽然没有看到他，但是只要我们想起他，他就在那里。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，我邀请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心上，想象你的眼前和怀慈一样，看到那在3000多公尺高山上看到的满天星斗。如果你愿意，怀慈邀请你对着星星们微笑。你看到外面星空闪耀着光芒，同时我们的心中也是充满着爱的光芒的。爱是所有光的来源，有爱的地方就有光，光是爱的反射。让我们一起深呼吸着，享受我们内心中的光芒和外在星空的光芒相互闪烁闪耀着。接下来，在想象当中，你可以想象自己的心和天上的某一颗星突然之间特别有感觉，特别有感应。我的心和那一颗星互相辉映着，连接着。 让我们望向那一颗星星，对它说谢谢。让我们看着那颗星星，对它说是的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知道无论我看不看得到你，你就在这里。现在带着这样的想象，带着这样的微笑，让我们记得此刻的这个感受，希望永远在我们的心中。只要我们记得它，只要我们呼唤它，我们的生命永远会闪烁着希望的光芒。无论你看得到看不到，无论你是否知道，其实我们的心中都充满着爱，都发着光，就等着你去唤醒它，等着你去和它一起微笑。 很好，现在你可以张开眼睛，但是继续带着微笑。让我们一起记得，看不到的东西不代表它不存在，只要有爱就有光，只要有光就有希望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的冥想到这里结束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